之间总擦过运气，和我分开总不缺道理，浪费光阴怎么算清，已没风景再听，是那一双手给我做证，能以紧握紧的本领，默默硬来哭不出声，又算任性，像那无下余生不可拥有，流浪夜星怎么再求，谈论那些天真的情歌怎么罢休，犹见晚秋曾月消瘦，心中的真挚已被那个偷走，足够是这心中走去也好。